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90集。 哦，这么说，是有人劫持了你？ 刑部尚书惊疑不定。 可惜那几人都是亡命之徒，被咱家的人逮着，一个一个竟都咬舌自尽了。 沈觉看向徐若愚，冷冷微笑。 所以这些人到底是谁，只能问你了，徐若愚。 我…… 徐若愚看着沈觉，背后大汗淋漓。司徒锦在后面低声道， 徐若愚，你以为你替他攀污完都主，你和你母亲就有活路吗？不妨问问你母亲，这几日过得可好？ 老妇人哭着摇头。 顿顿吃不饱，也不许我说，就让我饿着。 他落着泪，看见徐若愚的双膝，哭得更凶。 儿啊，造孽呀，我们是造了什么孽呀？啊！ 故障之后，太后忽然厉声道：“ 徐若愚，你想好了再回话。” 徐若愚沉默许久，脸色憋得铁青。过了半晌，他忽然挣开老妇的怀抱，爬到沈觉脚边，流泪道：“ 正如几位大人所见，卑职的母亲被人劫持。”逼得卑职不得不攀污都主，卑职方才所言全是假的，全是那个人教唆卑职的。那个人就是太后娘娘。 刑部尚书大惊。 太后娘娘？ 徐若愚又转过身子朝沈觉磕头。 都主，卑职知道卑职背叛了您，又背叛了太后，横竖是没有活路了。求都主念在卑职往日出生入死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，护住卑职的母亲。卑职愿以死谢罪。 说罢，徐若愚浑身一震，倒了下去。老妇人大叫一声，扑到徐若愚身上，把他翻过来，只见他嘴角流血，已是咬舌自尽了。满堂皆惊，座上三公皆不忍看，夏侯恋也深深锁着眉头。立马有锦衣卫上来把尸体和老妇人带走。太后气得浑身发抖，颤着手接过朱夏递给她的热茶，略抿了几口，好不容易恢复了镇静，换了副平稳的牲口，说道：“ 几位大人，这个叫徐若愚的，一会儿说长臣谋逆，一会儿又说我设计陷害长臣。不过几句话的功夫，一连变了好几回，实在是信不得。依我看呢，此人胡言乱语都是假话，长臣救驾之功满朝皆知，匡扶幼主大家又都看在眼里，我是皇上的母亲，又怎么会无缘无故陷害长臣？” 他转过头来，隔着布帐看着沈觉，微微笑道：“ 长臣，你说是不是？” 沈觉转了转拇指上的铜戒，笑得没有温度。这个女人脑筋转得倒是不慢，一击不中，已失先机，立马变脸来和她求和。可她沈觉又岂是善茬？沈觉慢慢说道：“ 娘娘莫急，案子还没完。前几日咱家炮轰广陵寺的案子还没审，诸位大人，不如一并审了吧。” 太后忙道：“ 我看不必， 场臣定不会无缘无故炮轰皇嗣，定是有缘由的。不如会审之后，场臣单独禀报我与皇上，何必在此劳烦诸位臣工？ 众卿都摇头，左都御史朝太后拱手道： 娘娘此言差矣，广陵寺供奉先帝长生牌位，事关大齐福祉，还是在此一并审了的好。 太后正正放下手，脸色变得灰败，沈觉主动提出要审，定是做好了准备，他的棋已经输了。沈觉再次击掌，几个东厂番子架着一个血淋淋的人丢在地上，那人蓬头垢面，浑身都是血污，已经看不出模样了。一个番子蹲下身，撩开他的头发，露出他的脸庞，提起来给大家看，竟是禁军统领万伯海。 万大人， 诸臣都站起身来，目露惊愕。 饶了我，饶了我！ 万伯海爬向沈觉，伸手探向沈觉的衣摆。沈觉微不可察地皱了皱眉，后退半步。万伯海喃喃道： 臣工饶了我，是我，都是我，我与太后私通，他让我围了广陵寺，派禁军杀你，都是我，求你饶我一命。 他声音不大，可在场的人都听见了，尤其私通二字更是针扎似的刺入大家的耳朵。诸臣惊愕不已，纷纷看向布帐后的太后。布帐后响起一声冰裂似的脆响，是茶盏碎了满地。 靠掠成玉，屈打成招。 太后咬牙切齿， 他的话不能信。 万伯海，太后娘娘说你污蔑她，污蔑太后是死罪。 沈觉垂眼看着万伯海，漠然的微笑，眸中黑影森森，仿佛藏了万千妖魔。万伯海被那眼睛看得发冷，大声道： 我没说谎，我没有。太后，太后的臀边有一个桃形胎记，你可以找嬷嬷来看，在左臀，在左臀。 咱家再问你，姚氏案又是何人所为？ 沈觉慢条斯理地问道。 是太后，都是太后，太后要杀长臣，是太后。 众人都沉默了，万伯海能说出如此隐秘的胎记来，姑且不论姚氏案是不是太后嫁祸，私通肯定是差不离了。这是皇家丑事，本不应在此宣扬，大家纷纷缄了口，不敢说一句话。上手的三位大人也满脸尴尬，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乌眼鸡似的互瞪。最终沈觉开口道： 事情便是这般，太后先将姚氏母子横死一案嫁祸于我，又命万伯海于进香之际为杂家于广陵寺，杂家为求自保，只得派人向神机营求援。更何况佛门圣地犯下杀戒，乃是对佛祖大不敬，太后所为实在是天理难容。 其实他把广陵寺炸了更是天理难容，但大家都不敢说话。现在形势很分明，太后已经一败涂地，而沈觉志得意满，谁要是敢触沈觉的眉头，谁就是自寻死路。刑部尚书连连擦汗，金帕已经湿了一半，他斟酌了一会儿言辞，说道： 太后一事须得移交宗人府处置，还请长工多多费心，我等便不插手了吧。 沈觉点头，宫闱里的事确实要交给他来料理。布帐分开，太后从后面走了出来，他的脸色在阳光下苍白得近乎透明，仿佛随时都可以蒸发掉。他一步一步走下来，经过沈觉的身边，沈觉朝他拱手，喝腰让出道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 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